第51集，电话中的邢明依旧客气，不仅保留了他的位置，还主动邀他周六录完节目一起吃饭。许苏爽快答应，上回经人指点迷津，他对这位邢主播的印象大为改观，寓教于无形之中，这才是男神，这才是偶像。晚上去思考培训机构上课，读书的地方挺偏，许苏没舍得打车，下了地铁就抄小道，未赶时间。天还是晴得不够利索，白天的暑气氤氲蒸腾尚未褪去，霉天的痕迹犹在，空气潮湿得令人浮躁，地面满是积水。这个时间路上黑灯瞎火，唯有一钩残月照着大地，使得地上的水塘都像镜子般发亮。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， 抢劫！ 一个女子倒地，歹徒拔足狂奔。事情发生的极快，旁观者还有那么三四个，但没一个人挺身而出，只有许苏二话不说拔腿就追。换作以前，许苏兴许也没这么热血，但他连着几天都不痛快，可能得归咎于这温吞黏腻的天气，总想找个机会痛快一把。歹徒没许苏跑得快，走投无路下亮出一把水果刀，看样子只是为了震慑许苏，也没打算真杀人。没想到许苏不打一个磕绊，直接扑上去就夺刀子，他是够狠，一副不要命的架势，一把揪住对方就猛砸拳头，反倒把那歹徒给吓着了。两人在地上翻滚扭打磕碰，最后还是许苏的凶悍更胜一筹，虽在搏斗过程中被磕破了脑袋，到底是把人给制服。许苏扯了扯对方的鞋带，把他的双手绑了个利索，还嫌没撒够气，朝人后脑勺猛拍了一下。 蠢蛋，你这一亮刀抢夺可就变抢劫了，得多坐好几年牢呢。 被抢了包的女人也踩着高跟鞋追了上来，打了报警电话，几分钟内警察就到了。出警的是两位基层民警，一男一女。男民警先来问情况，见许苏脸上带着血迹，便问他要不要去验伤。大约是怕被伤者讹钱，被抢了包的女人一听这话立马翻脸，冲许苏嚷道， 我又没让你追，谁要你多管闲事。 女民警此刻问完围观群众情况也走了过来，一身警服相当飒爽，她批评那女人道， 这位女同志怎么说话呢，别人路见不平帮你抓贼，起码得说声谢谢吧。 许苏起初注意力全在抢东西的歹徒身上，听见女民警这么说，才把目光投过去，看背影不错，高挑纤瘦，有腰有屁股，好感油然而生。许苏不顾自身狼狈，抬袖子开了开脸上的汗液与血迹。然而当他们借着路灯的微光辨清对方的脸时，两人先是一惊，再一怔，互相愣愣地对视了十几秒，最后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， 原来是你。 擒贼的回家当晚，他就接到了蒋璇的电话，号码估计是刘梅给的。蒋警官的意思是，上回刘婶搭线两人没见上面，时隔多日竟还能以这种方式相见，证明他俩之间冥冥之中有点缘分。许苏表示同意，女方主动来电请他去看电影，许苏再不好意思像上回那么拿桥，爽快答应。蒋璇说了一声 不见不散， 留下一串爽冷的笑声，挂了电话。收线后，许苏翻来覆去，一种说不上来的混合着兴奋且忐忑的情绪捆住了他，一宿没睡。新版原来是你里都是铁打的帅哥，流水的美女，这期许苏的搭档换了一位，高学历高颜值，干的工作是同声传译，整个人雍容大气，气质神秘又高端，引得群狼环伺，人人想跟他亲近。周六下午录原来是你，许苏明显比上回投入，玩起游戏落落大方，不但能跟女嘉宾嘴对嘴的咬 Pocky， 还连赢其他嘉宾两局。录完节目，许苏搭了邢明的车，跟着他去赴富云县的饭局。节目录制时间比预计的长，富云县已经到了。一见面，邢明先特别诚恳地向富云县解释迟到的原因，在校园能让傅大律师忙里偷闲见上一面，委实不容易。 面对这位邢主播，傅云宪也挺随和，两人以前做节目时就见过不少回，此刻熟不拘泥，很是聊得来。许苏乐得没人在意自己，在这么高档的地方，面对这么多鲜美的海鲜，他只顾闷头吃东西，机不插话，听傅云宪跟邢明谈案子。两人聊的是一桩旧案，原来网上的那些传闻竟是真的，邢明的父亲曾因强奸受贿获刑，最后惨死狱中。对方的意思显然是对翻案不死心。傅云宪问：“ 于总知道吗？” 邢明坦诚道：“ 不知道。” 想了想又说：“ 经历了不少事情，我也明白不少道理，不是非拼个鱼死网破不可。但身为人子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就总想试试。我就问傅立一句，这案子有没有翻案的可能？” 傅云宪沉默片刻，实话实说：“ 很难，强奸罪本身定罪容易，又不比杀人大案，冤也冤得满城皆知，再加上是十几年前的旧案，证据早已淹尸，即使受害人主动承认当初是故意诬陷，翻案的可能性也几近于无。” 邢明自己点头：“ 台里的法制节目就曾报道过一起案子，一位老教师被自己的女学生诬陷强奸，出狱后慢慢上诉40年，仍然未果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。” 往事勾销了，执着放下了，但总有那么一丝尖锐的痛意扎在心口。他低头拨转手边的酒杯，不再说话。傅云宪自己饮了一口酒，似劝诫也似安慰道：“ 不信千秋无定论。” 邢明微怔，继而慢慢展颜微笑：“ 是的，不信千秋无定论。” 聊罢父亲的旧案，邢明继续下一个话题，说自己这回约傅云宪的主要目的是想做一期节目，主题关于国内的腐败律师。所谓腐败律师，其实是民间自发定义的一类刑辩律师，通俗点说，就是那些活该脚底长钉、头上生疮的混蛋。他们收费高昂，且只热衷为贪官奸谷辩护，他们不惜代价、不择手段，频钻法律空子，替那些贪官奸谷辩护成功。圈内人懂门道，圈外人凑热闹，一个十大腐败律师的榜单在坊间流传已久，傅云宪高居榜首，而排名第二的那位张姓律界大佬就是这回万源案中陪学的辩护律师。但有一个现象颇耐人寻味，不知道算不算善恶有报、乾坤无私。截至目前，在这民间榜单中只剩三位还活跃在公众的视线，其余的或已金盆洗手退居海外，或已因各种罪行身续囹圄